意气风发的50年代， 这些英雄且不讲； 四火红尘的60年代， 郑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70年代， 岳飞飞 暖意春潮的80年代， 宇宙宇宙 正式华彩的21世纪。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。 年轮更替，笑声依旧； 时空变换，经典永驻。岁月风云，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，是愿意听啊，是愿意听啊。 这里是百年笑声，主持人红九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相声《群星》这本书呢，不但以生动的故事调动了读者浓厚的阅读兴趣，还告诉给读者很多相声演员身上不为人熟悉的事儿。就拿相声名家陈永泉来说吧，人们熟悉了解他，基本都是从他和李金斗在80年代后的搭档开始的。而在相声《群星》中不断探索前进的陈永泉一篇中啊，作者就介绍了陈永泉的身世。读过这篇文章，人们才知道原来陈永泉并非一个纯粹的捧哏演员，他的逗哏水平也堪称一流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陈永泉、张善曾合说的传统相声《窝头论》的片段。 您看我这个人呢，是常年的都离不开棒子面。 哦， 捏的不但经济还有营养，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。 是吗？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，有相当的感情。 哦，有相当的感情啊。 嗯，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。 哎，我跟谁结婚的？ 跟窝头结婚呢。 您这开玩笑，这是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？ 可是我喜欢吃的。 哦，那跟我一样。 我有一位朋友，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。 嗯，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的研究， 这么说比您还强。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。 哦， 这不是最近我这位朋友就写出一篇文章来吗？ 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什么呀？ 题名叫《窝窝赋》。 怎么叫窝窝赋呢？ 这个赋啊，就是诗词歌赋的赋。这个窝窝赋呢，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，它有哪些个优点，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，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。 哦，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， 赞扬窝头的。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？ 我完全记得。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。 可以。 嗯， 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。 怎么？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啊，它叫做骈体文。 哦， 就是4-6句的韵文，里头很深了。 哦， 如果有不明白的，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。 是啊，向您领教吧。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。 您说一说这词儿。 注意啊，美哉窝窝兮。 嗯， 微物最妙，本天地所产，乃人力所造。 哎， 玉米为之主体，黄豆为之掺脚，察其色兮，金黄可爱；论其质兮，营养不少。 是啊， 里衣外酒兮。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？ 这都不懂啊。 不知道。 就是蒸窝头的时候啊，这10个手指头， 10个小指头， 一个在里头，9个在外头，这不里衣外酒兮吗？ 这个里衣外酒兮啊，好嘛，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。 里衣外酒兮， 嗯， 不必加减佐料。一日三餐兮，胜似美酒羊羔；与西周而亲密，见鲁虾而可好；对腐乳而绝妙，配葱酱而逍遥。 腐乳是什么呀？ 就臭豆腐呀。 哎，臭豆腐就窝头嘛。 昔日得知何愁饥苦，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。 是啊， 各位粗糙难咽， 有这么说的： 外如骨肉之交，无人一世常食，胜似佳肴。居死延年益寿，实为强身之宝。 嗯， 肝肠各中滋味，吾愿终身偕老。 吾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？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。 哦，那么爱吃窝头。 哎， 那太好了。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，我是心有所感。 嗯， 因为我素日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。 这倒不假， 我一时文思大发，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，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。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。 不是不是不是，你想啊，人家做了赋，我要再续，那叫千人一面狗尾续貂。 哎，不新鲜了。 我读出新材。 什么题目呢？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。 什么叫窝头论呢？ 这是一篇论说文。 嗯， 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。 哎，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，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，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，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。 哎， 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？ 有啊， 很简单呢。 怎么简单呢？ 把面呢和好了，团吧团吧，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，蒸它50分钟，打开盖，您请开了。 我开呀、 哎， 恐怕您开不了。 怎么？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听窝头论蒸它的窝头，这不但好吃，而且好看。 哦，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，当时能把你这馋够上来，你信吗？ 那可不一定。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瓶窝头论蒸，火旺蒸1小时，接个屁子，你瞧啊，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，一层油皮儿，您看那窝头啊，坐在笼屉里全精神。 是啊， 拿手这么一掰，真是沙沙愣愣的，往嘴里这么一尝呢，甜丝丝的，往这么一咽，湿湿溜溜的，吃饱了，太太平平的， 就是不错嘛。 啊，这流汗拉过了不是？ 谁呀？ 你要不按照我这瓶窝头论蒸得了，接个屁子，你瞧啊，灰起了一层白娘， 生了。 您再瞧这窝头，全半身不遂了。 行了行了， 拿手一掰，起娘拉丝，往嘴里吃，粘牙糊上膛，全糊得上膛上了。你说拿舌头舔呢，舔不下来；拿手指往外抠，太不卫生。 是啊， 咽是咽不下去，没法子呀，弄点水往下送。开水要烫，凉水要凉，只可以弄点乌醋水。你想生窝头就乌醋水，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。 没错， 你说你把它扔了吗？造损天物，叫你说运这事你怎么办？ 这窝头啊，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。 哦， 这没关系。 怎么办？ 切成片烤窝头干吃。 哦，两面焦。 是啊， 一叫这个咸菜 外焦里嫩， 你是能吃啊。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？ 那他嚼不动啊。 还是的，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，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，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。 哎，那太好了。今天没有事情，您把这窝头论呢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。 哦，给您论一论。 对了，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。 怎么？ 因为我这篇窝头论比那个窝腹可要深奥的多。 我还要深奥？ 如果有不明白的时候，你可以向我提出。 这里头也有那个里外酒席吗？ 没有没有。 那就行了。 注意啊，夫窝窝头者怎么了？ 夫窝头啊，有夫鸡有夫鸭子，没听说孵窝头的。俩大窝头搁一块儿，过了几天一看，这一群小窝头啊，哪儿呢？这儿 这人 做文章了， 真岂有此理。你没听清楚？ 怎么？ 我这个孵字不是孵鸡孵鸭子那个孵。 哪孵啊？ 就是天字出头丈夫那个孵。 哦， 到这儿怎么用呢？就是文章的起手语。在古文里头有这么一篇文章，叫春夜宴草李元序，这是李白做的一篇文章。头一句呢，就是夫天地者，知道怎么讲吗？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。 这个夫天地者呀，就是这个天地。 那么要到这儿呢， 我这个夫窝窝头者呢，就是这个窝头。 哦，这个窝头啊。 哎， 行了，您继续往下夫吧。 哎，你往下夫。 哎，往下说。 你再打草可不说。 您说 夫窝窝头者，黄豆玉米为尊，下配群粮，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。 嘿， 上尖而下圆，外实而内空。准颜色之轻重，察水气之盈虚。若火旺水盛，辟炎气足，以气而蒸熟者，此物滋味美，颜色就金黄光润，称为美餐也。 我这份酸呢。 若火微水欠，屁漏气虚，不能熟而接屁者， 怎么样呢？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呀， 太熟不了了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陈永泉、张善曾合说的相声《窝头论》片段。人们都知道相声是起源于北京，并在天津得到发展的，所以呢，相声演员和作家京津两地的占绝大多数。不过《相声群星》这本书介绍的相声名家并没有局限在这两个区域，既有东北的杨振华、金饼厂，又有江南的高孝林、夏雨田，甚至还有扎根边疆、一心在新疆弘扬相声艺术的单口大王刘宝瑞先生的高足殷文硕。文章中盛赞了殷文硕对恩师刘宝瑞惟妙惟肖的模仿。下面呢，我们就再来欣赏一段殷文硕表演的君臣斗片段。 和珅这人对别的不会，专会这阿谀奉承啊，迎合心理，见皇上啊爱听着说呀。他知道乾隆喜欢什么，喜欢什么，喜欢书法，爱题字啊，就赶紧说了啊，万岁，奴才在家没事儿，也就是练练字。皇上一听高兴了， 龙颜大悦啊，高兴。好啊，好。寡赫人，然后呢，回过头来又问刘墉：“刘墉，臣在。你散朝之后回到家中作何消遣呢？”刘墉琢磨：“刚才和珅说练字，皇上夸好啊。我要说练字呢，皇上也得夸我呀。光夸不要紧呢，夸完了他准得说，练得怎么样了啊？写写给我瞧瞧。哎，得，我就得写呀。”嗯。想到这儿，一听乾隆问：“刘墉，散朝之后回到家中做何消遣呢？干什么呢？”就说了：“万岁，臣散朝之后回到家中那个吃饭啊。”“吃饭？那你吃完饭呢？”“吃完饭呢，睡觉。”“是睡觉？哦，吃饱了就睡啊。那你睡醒了呢？”“啊，睡醒了吃饭。”“哼！”皇上一听，你是吃了睡，是睡了吃啊？嘿，这倒不错，吃饱了睡觉，老实可靠。嗯，倒不捅娄子。刘墉，难道说你就不练练字了吗？万岁，臣的字不用练了，我成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成了？刘墉，你的字练到什么份上了？敢说成了？那意思是啊，真草隶篆每种字你练成了。刘墉啊，他偏不按这谱说，他跟乾隆论个。万岁，您是问啊？这个要大个儿的呢，还是要小个儿的呢？皇上心说：“哦，我这儿买鸡蛋呢，是怎么着？还大个儿的，些小个儿的啊？”“好，我问问。”刘墉，你这大个儿的，那能写多么大呢？啊，大个儿的，可这北京城的内城方圆四十里啊，在北京的内城啊，方圆是四十里地啊。万岁，啊，大个儿的，可这北京内城方圆四十里，我能写一个字啊。乾隆一听这话全了，是写一个字？好，我叫他写，写不上来呀，啊，打他个欺君之罪。又一想，不行，我叫他写，回头他让我给他找笔去，我上哪儿给他找那么大笔呀，啊？您说什么？哦，把北海的白塔绑旗杆上，哎，那他也抡不动啊。得了，别问他大个儿的了，我呀问他小个儿的吧。刘墉，这小个儿的你能写多么小呢？小个儿的，我一个苍蝇脑袋上能写67个。嗯，这也够邪性的了啊。一个苍蝇脑袋写67个，蝇头小楷啊，也蝇头小楷就是一个字儿啊，就是跟苍蝇脑袋那么大才写一个字儿，这叫蝇头小楷。怎么着？你啊，苍蝇脑袋那么大个地方，你能写67个字儿？好，我呀，让他给我写小个儿的，我看他怎么写。这个，一琢磨，也不行。怎么？我让他给我写小个儿的。啊，那待会儿他让我给他逮苍蝇去。我这么大皇上满处的拿手抄苍蝇玩，那不像话呀。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殷文硕表演的单口相声《君臣斗》片段，